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则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大肥可癫啦！哇，俾咗星期六出啦，咁诶个时间表定咗咁，咁咧就我哋有啲新节目嘅，叫异空间同埋呢个文字版同埋呢个电脑版，咁咧就下个礼拜出噶啦。咁啊，关于一啲灵异事件啊，同埋一啲神秘学嘅，我哋就用资料性质嚟做啦。咁啊，全凭电脑啦。咁啊，多谢欧拔啦。咁另外咧，健康解码都正式出嘅。咁呢一节就讲李嘉诚。其实李嘉诚呢个名咧，由佢开始退休之后咧，宣布咗之后咧就。其实在报纸上高啊，或者在人的眼球底下已经是淡出了的了。咁咧，真真正正，寻日又再出现翻，因为咧，87年自英国的密函档案解封，前的和王大班，佢咧曾经致一封信俾戴卓尔夫人，而呢封信讲嘅就系李嘉诚强烈反共。话呢个好大嘅标题嚟嘅，咁但系系唔系真系强烈反共呢？咁我哋探讨一下。李嘉诚咧，佢系第一批邓小平俾人哋召见，即系召见我哋香港商人咧，就第一批上去。佢收购咗黄埔，啊喺1979年9月。向汇丰收购英资公司和记黄埔，1981年8月，捐款1亿元在内地创办汕头大学，1985年12月获委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6月获邓小平在北京单独接见，邓小平当时需要港资的支持。因为改革开放而看到李嘉诚先生的潜力，所以单独接见，被赞扬是爱国的。当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李嘉诚是爱国的，因为他切切实实真的这几年呢，由搞汕头大学呢开始呢，捐了成200亿上去大陆的。啊！包括香港所有嘅，佢真系爱国爱港嘅，爱港爱国添。但系爱唔爱共产党唔知道。1987年6至7月访英国时，先后同查理斯王子同埋首相戴卓尔夫人见面。当时的和王大班致函商贸及工业大臣，指李嘉诚强烈地反共。1989年1月，获英女王颁授 CBE 勋衔。1989年3月，与戴卓尔夫人会面，表示有兴趣取得英籍，又提出英籍可以换取部分资金落户英国。1990年1月六四事件后， 获邓小平在北京第二次接见，向邓小平表示回归充满信心，他的事业将会扎根香港。投资换英籍是当时我相信是开玩笑的讲法的啫。当李嘉诚，不要讲现在的身家，当时的身家，全世界只要他说他移民你，即时给 passport 你，是不是？一个这么大的企业家，哪里不受欢迎？这个就是我所讲的。他是不是反共？你看过去几十年，李嘉诚做了几件不是传统香港华商应该做的事。第一，很多次地借住了人大政协的职务。第二，基本法制定的事坚持到底，反投票反对梁振英的人搞的立法会分组投票，即是当时基本法制定的时候反对分组投票，即是民主的心是有的。第三，在唐英年和梁振英的特首假选举里面，在中央表态支持梁振英之后，他依然坚持自己是支持唐英年的。第四，表明投资在民主国家是较安全的，并且逐渐将他的绝大部分投资于和投放在民主国家。第五，在中国的官媒非议声中，即是不断骂他，说他撤资，继续撤资都不用理你。第六，好不识时务地说，凭良心说，占领运动对公司影响是很小的。第七，好愤愤不平地将他创立的汕头大学交了给共产党管理。这个就是李嘉诚，他亦都讲了大学是政治最敏感的地方。这个就是李嘉诚历年他所讲的事，他做的事。那你说他爱国爱港，这个必然都是什么都买得，但是他的总部，香港的总部不能卖，到现在今时今日什么都买得，他的仔大仔都不会卖，这个他们自己说，将所有的钱投向欧盟、英国，因为他不停都说我的投资我的钱是应该投资一些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国家，说到做到。那他这个投放也都避开了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风险。你可以说他是不是亲共产党，商人无祖国，他虽然就比其他人多了一些爱国心，但是在做生意大环境的气候里面，他仍然很坚持，因为其实他很怕人来看他。你看看他很重明星的，这个人虽然他是有一段时间跟共产党走得很埋，不过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年代，但是当现在大陆走回头路的时候，他第一个带着资金撤离了中国，是比现在的国进民退早了两年几，这个不得不佩服李嘉诚先生的眼光。做这一次节目呢，其实就是读资料而已，是啊，读资料。后来讲一讲观感啦，我又没有资格去评论，资格评论不用资格的，其实喜欢说就说，但是呢其实 我都相当尊重佢。地产霸权，好多人话李嘉诚、李氏力强乜都噏。由我做节目嗰日，我从来冇讲过李嘉诚代表地产霸权。真正嘅地产霸权系香港政府高地价政策，由中英联合声明开始发展玫瑰园，由共产党话你洗晒香港嘅钱，然后每批一幅地出嚟都要土地小组，中英两方面决定批唔批，唔系因为佢话你贱卖土地。只不过李嘉诚系特别出名，但系李嘉诚而家喺香港嘅资产，即系地产嘅资产，远远落后于恒基啦。农地我相信最多系恒基，跟住新鸿基，四大地产商之中可能最后尾，以前最多就系李嘉诚啦，成个天水围发展咗咯。咁但系而家可能手握嘅地，其实呢几年都好少参与投地噶啦。只不过话，枪打出头了，李嘉诚是最出名的那个，大家就开枪打他，包括所有的泛民民主派啊，朱凯迪全部都以他做一个最大的敌人。但是我们都说了，有阵时没有事实根据的事，只不过一个印象，想问问做到一个印象，就是他就是地产霸权，他就是李氏力场。其实很多人做人都好啦，包括我成日被人哋闹老千，但系从来讲唔到一个实质嘅嘢嘅，咁啊因为谩骂而谩骂，我就叫呢啲做手机英雄，因为净系可以喺手机上讲。因为佢之前嗰次咧，我有讲陶渊明嘅，咁啊，但后屘嗰分几两分钟咧停咗，就 cut 咗，咁啊唔好补录啦，时间珍贵，因为仲有人喺出边等紧录音。咁诶，陶渊明。这个网友他就跟我说，他说即是他留言，他没有说我老千，是他没有，其他网友说的不关他事。那我只不过提一些，因为是他直接叫我回应他，所以我回应他，那就再回应他一点啦。即使那些钱，即是以现在香港这么恶劣的形势，那些钱不是投放在人工岛，我都说了我支持填海，面积可以斟酌，不一定填大屿山，但是香港真的需要一些土地。当你有土地的时候，你才可以跟你其他的人中地啊、围村啊，才可以讨价还价。因为你摆了在这里，你不制我就走，你制我就 给多少利益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的策略的。如果以我来计，能战才能和。他说最重要做人就是拿良心，最怕就是花了这万几亿。这一万亿不停会滚动，可能不止一万亿，可能到时有两万亿都不停。因为他分14年的投资，每一年的洗费都是这样。很多人在这为这件事不停地，因为一牵涉了填土，就一定是跟地产商官商勾结的，一定是这样讲。咁点解讲李嘉诚又讲翻啲少少啦？系咪真系咁样咧？如果真系利益输送翻大陆，以而家成个立法会、行政会议嘅民情，你点样都阻挡唔到林郑月娥噶。好似澳门搞个未来基金，咪将佢嗰几千亿嘅外汇储备送晒俾广东省，不能过敏。你话要一万亿啊，佢咪送八千亿翻去咯？啊，发展大湾区啊，俾广东省政府同我哋负责投资喺深圳起未来嘅金融城市，一句就 K.O. 咗你嗰万亿噶啦。因为立法会里边以而家嘅泛民表现，系冇办法，亦都冇能力，冇共主可以抵挡到呢件事。我唔同意李卓人出嚟选。是旧电池，做了几十年，除了嗌口号，咩都做不到。可以改由，既然都是谂住同共产党真系可以拗到底嘅，可以找阿黄浩明或者工党其他后生一辈嘅人出嚟选，培养新人。 唔好永远都旧电池做来做去，因为呢啲人已经喺二十几年里边已经证明咗佢系一事无成。上次我做节目我都讲，换一个人，刘小丽 DQ 嘅，换一个干净嘅人，而只要你泛民企晒佢身边，全力去支持佢，亦都能够封到冯检基嘅口，等到冯检基可以归边撑你哋。这个才是事实来的。但是很可惜，每一次面对这些这样的机会和关口的时候，泛民一次又一次的错失了，所以我是相当失望。有人赞我说做节目、多了讨论，其实多讨论就不好听，但是我都坚持是这样。李嘉诚先生对香港好多的建设、好多的基金、好多的慈善或者培养教学，他有一句说话讲得好的，知识改变命运。到今时今日，所谓退休退出了所有的生意，而李嘉诚的慈善基金一样由他和周海旋女士两个继续把持，继续培养着下一代的香港人或者中国人。但是我看不到他对共产党有几依恋。是啊，很多事情都看到他是会跟共产党讲一些他认为他的意见，不是你讲什么他都听。所以江泽民、胡锦涛之后，到而家呢個習近平，佢習近平嚟香港又好，或者佢上去都啦，其實都冇正式會見佢兩父子。呢、這個就係李嘉誠，因為當佢咁有錢嘅時候，佢都有個格嘅。我有時成日講何柱國或者其他啲好有錢嘅人，包括馬雲、馬化騰都好，咁有錢、咁本事嘅人，在共产党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有钱来有什么用？啊，做我们这些喜欢说什么说什么。有些人说我在大陆有少生意，有的，但是我们这些谁理我们啊？行过立秋啦，难道我今天跟共产党讲好说话，礼顿和中国建筑的工程判给我做吗？想你都不要想啦，骆之标啊，左翳右翳，左看右看啊，冇五个月数都唔使望啊！你估真系唔使付出嘅咩？何况我哋啲咁嘅小人物，边个识你啊？啊！不过就话我讲我自己相信嘅嘢，从来都系又唔怕得失人。讲到呢度，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